第八百，一心观礼，无量光寿，如来世尊，光明普照十方世界。众生有缘欲思光者，垢灭善生，身意柔软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。如是威神光明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要观礼呀，无量光寿如来世尊，无量光寿是别号，如来世尊是通号，就把十号都摆在里头了，就说一个头一个尾做代表了。他们的光明普照十方世界，前头已经有说无边无碍等等的吗？它是无量的吗？既然是无量、无边等等的，所以又遍一切处，又没有障碍，所以没有东西能够挡得住的。众生有缘欲思光者，光明遍一切处。有人就说，我怎么没有看见呢？这个就很不奇怪吗？是有缘才遇着这个光啊。这个光是没有离开一切人呢。但是现在你没有缘，所以佛就是不能度无缘。要是能够这么度的话，那早就没有众生了。所以佛菩萨是无量劫来跟一切众生结缘呢，有缘你才能够得遇呀。一时佛在王舍城说法，王舍城是个大城，在印度有90万人，那就是很大的城，古时候。但在王舍城中，佛在王舍城住的时间很长啊。这个城里头见过佛，知道佛的名字的人搁在一块儿，见的人当然少，知道名字的人还是比较多，搁在一块儿也只是三分之二，见过的只是三分之一，而知道名字还没有见过的三分之一，连名字都不知道的，更不要